个仔赵义军同埋个女黄雁南等嘅家属，趁今日清明节到昌平区嘅墓地拜祭。朝早十点几，近十名家属同友人带同鲜花前往墓地。赵子阳墓地一直有人把守，唔俾其他人进入。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三至五度。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气温较低，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雨。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83%，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热力首先讲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有道路工程，去荃湾方向近天马苑的中线现在仍然是封闭，一带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平石村。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天马苑的中线有道路工程，龙尾排到去平石村。跟住是清明节的封路，在荃湾老围直至到六点，介乎老围牌楼和圆圆学院之间的一段老围路是会暂时封闭。而在大屿山东涌道直至到下午六点，东涌道介乎石门夹道和愉南道之间亦都是会暂时封闭。是东涌道介乎石门夹道和愉南道之间封闭的道路是会暂时开放给所有车辆驶入。现在东涌市中心一段的车位已经泊满了，前往大屿山的公众人士请你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学园街。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景泰苑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住启程村。而在新界区西贡普通道去九龙方向近西贡市中心一段是慢车，龙尾在大网仔路近黄岗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沙恨达， 点啊？放假放成点啊？各位， 几好啊！我哋呢啲唔放假嘅人， 系啊，我哋 惯咗噶啦，中女彭程。 系啊，仲有啊，曾志豪啊，彭程嘅系啊，冇错，喺四月四号星期日嘅。嘅呢一個嘅時間啦，係啦，兩點新聞翻嚟之後啦，有我哋嘅出現啦。 係啊，今日啊，彭程呢個裝束好正啊，真係一棵樹葉咁樣咯，唔係一棵樹，係一棵樹加埋樹葉。 我今日依個啡色嘅打扮， 係啊， 啡色嘅 樹。你個口罩又係呢一個好似嗰啲即係楓葉咧，片片紅葉尖。 我啲朋友咧就對我好好，你知唔知？我呢個口罩咧 係襯翻你嘅衫嘅，完全 係。其實咧就係有一次嘅。 食飯啦，係啊，冇錯。咁有一個好有心嘅朋友，咁咧佢就當場所有嘅女士咧都有一份禮物，咁咧就係一盒口罩。 OK， 咁啊佢就買咗其實唔同嘅款式嘅，咁啊買咗幾盒。佢話：哎，不如咁啊，我哋就全部冚爛都一齊交換啦。咁啊，每人有幾隻咁樣。 哦 ，OK，OK，OK， 因為好靚啊呢個。 係啊，即係而家你 係咪畫嚟噶？即係佢好似又唔係喎， 都唔係畫嚟嘅。不過即係呢個其實就有啲啡色啦，有啲深綠色啊，咁有啲花咁樣咯， 幾好啊！ 覺得有啲春天嘅感覺嘅。 都係嘅。如果你氹下自己開心咧，都冇辦法啦。全身上下每一個細節都唔可以放過。 係啊，冇錯，因為疫情當中都要做嘢㗎啦，大家都繼續生活㗎啦。 係冇錯。 咁所以就係啦。小確幸啦，係啦，扮下靚咯，有陣時都係咪曾志豪？ 係啊，小確幸咧，我就有個咁嘅推介嘅，我咧而家中意睇嗰啲咧，即係唔想睇啲太用腦嘅片啦， 係笑下算咯， 笑下啦。咁同埋咧，我真係好膚淺，我最中意睇嗰啲啦，就係睇 多靚女， 多靚女，仲要係咧，我中意睇真係勁膚淺，最好就係嗰啲咧華衣美色。全部都是新光頸靚啊，喺嗰啲上流平台度啊，所以之前我咪想話睇 《 睇璀璨帝國》咧，我記得嗰陣時我 sell 俾我老婆啊同埋啲 friend 睇咧，佢哋個都話睇嚟做咩啊咁樣，我話比華利山、啊，我連香港嗰都未去過，睇下都開心啦、 啊， 係啦，同埋咧你望完咧，總之我硬係覺得咧，即係就高興㗎啦，你望住人哋嗰啲又唔使用腦啦，見到佢吃喝玩樂啦，咁我最近我睇第二套，咁咧佢就係、是、我頭先同阿彭晴介紹咧，我就話。你當佢係穿 Prada 的惡魔嘅電視版啊，咁啊好多嘅，因為其實穿 Prada 的惡魔，總之就係講話去一個潮流雜誌裏邊翻工嘅幾個女仔嗰啲心聲啊、經歷啦咁樣， 惡上司啊， 係啊，你有冇發覺呢個主題咧？其實歷久不衰㗎， 梗係啦，職場上嘅嘢日日都發生㗎嘛， 佢除咗喺職場上咧，佢好中意就係攞咧潮流雜誌作為一個切入點咧，因為好合理嘅。如果你話兩套劇。一套咧就做呢、這、一個，即係譬如話咩醫療雜誌，另一套咧就係 fashion 時裝嘅。喂、哦，邊度五光十色、繽紛好睇啲啊？ 時尚啲， 時尚啲啊嘛。咁我所以我全部出於就係話正，佢又用紐約啦，又好靚嘅地方咧，有啲明星嘅客串下啦，即係所謂嗰啲明星。 Paris 就嚟翻嚟 啦， 好似 係啦，即係類似呢啲咁樣啦。咁我見到其中一集咧。我即刻覺得好啱介紹俾各位。如果你而家 係中女嘅， 唔係係身陷呢一個叫做情緒困擾嘅你， 咩、事啊？ 係啦， 嗱，講嚟聽下。 特別係你嗰啲好想揾地方發泄嘅你啦，咁啊，我當少少劇透啦。總之咧，第一集佢就話三個女仔都係嗰啲廿零歲嗰啲啦。總之就佢哋經歷咗一抽嘢之後咧，各自遇到唔高興嘅事，有感情啊，有職業啊咁樣。咁咧佢有一句對白，佢就話：唔使驚嘅。以前咧，我住喺科羅拉多州嘅時候咧，咁咧我一遇到啲咩唔開心咧，我就會走上山度大嗌噶啦。咁另一個女仔同佢講話：你都識講啦，科羅拉多啊嘛，呢度 New York City 啊，呢度係行每一步都會俾人撞低一次嘅繁華地方，邊度揾個地方俾你嗌啊咁樣。跟住佢哋就揾到啦。 唱卡拉 OK 唔系 去冲凉嘅时候，好似我而家日日都系咁样嘅，会大嗌。 我头先就系听到你讲呢句，我即刻想介绍你睇，唔使佢哋去咗就系纽约嘅地下铁。 哦，当架车经过嘅时候， 冇错，系啦。佢其中咁啱咧，因为佢嗰幕咧就系啲地嗰佢个地铁嚟到好嘈啦。我完全听唔到你讲乜啦。跟住佢唔系。喂，啲好地方喎、啊，咁於是乎嗰一幕咧就好震撼啦。佢哋三個咧就著住好靚嘅晚禮服，因為總之一個劇情需要啦，好靚嘅晚禮服，然後手拖手行到個月台邊緣度，我幾乎以為佢想跳嚇死我真 係。 然後佢哋就一二三，哇嗌到咧，你隔住個 mon 你都覺得咧好舒暢啊！喂，呢、這個簡直係我哋都市人，即、就、係、是、New York City 同我哋 Hong Kong City。其实那个繁忙程度一样啫，你必须咁容易揾座山啫、地铁可以 系啊，咦？但我哋 我哋地铁冇咁嘈啊，好似 嘈啊，我哋好好多。 哎呀， 佢哋嗰度闹搞好多乌烟 瘴气。系啊，真系我哋静好多。我谂翻转头， 好多我哋又有冷气，系咪？我哋又有嗰啲咩屏幕，系咪？我哋又干净。 咁，你话俾我听，如果香港呢个城市，你唔好话你去离岛啊，咁 喂，咁边度可以压？ 系啦。有啲連枝啊，有啲連枝啊， 飛機升降啊， 九龍城嗰陣時， 九龍城嗰陣時 係喎、啊。如果而家仲有咩地方可以？嗰啲工廠大廈或者譬如佢嗰啲咩五金啤機嗰啲有冇咧？ 冇啊，因为咁啊，你咪趁繁忙时间咧，啲车喺条街好多嘅时候咧， 系咯， 嗰啲司机成日逼停喺黄格嘅时候，咪喺度哔哔哔嘅。 系啊， 咁你咪趁住嗰阵时 咯。系啊， 系咯， 系啊，啱啊，啱啊。你头先讲开飞机咧，我仲谂起以前有另一个画面咧，咪就好中意影住啲人喺个天台上面。 系啊，系啊， 跟住望住嗰个飞机低飞嘅时候咧，你就跟住佢一齐啊，我要中意啊陈小花，我要努力读书，即系嗰啲咧。 系啊，喺电影桥段里边都。见好多 海旁咯， 而家系海旁， 以前都仲会去海旁度嗌嘅。 喂，而家喂，不过咁啊，曾志豪，如果你讲起海旁， 系咪呢个系咪一个好舒压？我睇到嗰幕嘅。 而家海旁咧，好多人嗌，我谂嗌唔到噶啦。你又听到你嗌啲人唔该谢谢啦， 系嗌唔该。 系啊，点解咧？因为咧，而家啱啱海滨啊，即系系啦，喺香港，我讲香港嗰边啦，系九龙嗰边我唔熟啦，因为而家成日都喺嗰度跑步啦。而家整得好靓啊，真系。咁当然仲系断绝禾虫嘅，因为咧就譬如话喺东边同埋西面咧，即系呢个东区走廊嗰度咧，仲未连接啦，其实都做紧一啲工程啊。但系如果你下次真系经过呢个湾仔海旁嘅话咧，由湾仔码头嗰边，咁啊一路过咗会展，然之后新延一路向住金钟中环嘅方向咯，条路而家好好行啊！ 即系由湾仔一路可以跑到去金钟啦。 金钟已经跑到啦，咁啊其实跟住去到中环，咁啊中环去到珀丽湾嘅码头嗰度啦。 哦， 咁跟住然之 后 咧过咗顺德中心咧，咁然之后就可以条路就去到中山公园，咁啊一路去到西环码头。 哇！ 咁有阵时我哋跑咧就喺。这个嘅天后出发，咁跟住就西环码头之前都仲开放俾大家可以入到去嘅，而家闩咗。 天后跑队咁远啊？ 可以可以，其实你可以由筲箕湾跑去都得噶，不过你中间有啲路咧，可能系出咗去马路， 我都 OK 啦。 咁而家你可以跑翻入去，同埋嗰度又整咗好多新嘅设施喺度啊，咁大家可以喺嗰度。唉，晒太阳啦，系呢几日啲太阳咁猛烈嘅话， 用汗水嚟， 好舒服啊，系啊， 用汗水嚟挥发你嘅情绪咯。 咁就十几公里噶啦，系啦，就跑完好舒服啦，真系。 哇，终点站如果可以去到 IFC 嗰度，又可以叹一叹喎。 系啊，又见到好多美女，好多俊男咧。 我都系睇翻套剧，我想去 New York City 度大嗌 未去到 New York City 之前。食個 New York Cheesecake 先啦， 都 OK 都 OK， 飲杯 Americano， 耶！ Yeah, 好享受你嘅假期啊！今日有喺假期當中有我哋兩個彭晴、曾志豪 陪你嗌啊， 仲有佢啊 Gigi 啊。 黑暗中追憶某下，陽光與沙鋪於腳下，陪著自由。 我知道其實未到夏天的，不過呢哇這幾排嗰啲天氣真的熱到呢 一樣 跟夏天一樣啊，提早了嚟啦，咁啊已經見到夏天嚟到。某年仲夏 ，Gigi 梁詠琪。 哇，這個某年都幾耐啊？ 都十幾年啦， 唔止啦， 有冇啊？ 廿年都有啦。Once upon a summer time， 廿年前啊，咩都好啦， 系。哎呀，系啦， 哎 呀，时间唔等人， 时间过得好快，千祈唔好谂咁多。 系啊，咁啊，时间我哋要把握呢个系啦复活节嘅假期咁玩下嘅。 嗱，但系咧，之前已经预告咧，就系嗰啲各大主题乐园咧爆到七彩啦， 系啦， 即系甚至乎咧话连即日预约 walk in 嗰啲都冇得俾你，即系就咁 walk in 都唔准啦，即系已经冇晒啦咁样。咁啊，但系咧，亦都最多人就系想喺呢段期间就去。住酒店 系啊 ，book 晒噶啦 ，book 晒啦，已经爆得好紧要啦，真系。所以我少少唔惯啊，反而 点解？ 因为咧早几个月咧，即系嗱咁样讲好似好衰啊。早几个月即系市面仲系唔正常嘅时候咧，你就可以享受到咧一啲好冷清啦、疏落啦，但系亦都会咧俾你一个好好嘅服务啦。譬如你随时会 book 到酒店啦，你 book 到酒店咧，你中意 late check out 就 late check out 啦，你中意升级咧，佢几乎主动升俾你啦，咁样系啦。啊，而家佢爆满翻咧， 供求问题啊嘛。 系啦，我都明嘅。咁我哋梗系希望佢百 咁，梗系希望 系 啊，真系啊。 系啊，嗱咁啊，但系呢个。所謂 station 咧就興到一排啦， 係啊，出唔到去啊嘛。 係啦，我成日都建議木村如果可以再拍翻戲，真係要再拍第二套long station，long station 係啦。咁啊，但係今日咧，你又發現多幾個字喎。原來呢啲咩純咩純咧， 好多純啊。 除咗普通嘅 vacation 啊，而家就有 station 啊，跟住又有一個叫咩 selfcation， 係啦 ，selfcation 即係自我啦，係啦。自我 嘅自己去放假系咪？ 自己去放假咁啊！呢个礼拜可能大家有留意其中一单新闻，就是、有个港男就诉苦，我女朋友想去 selfcation 啊，即系自己一个人。 咁咪好咯，应该甩烂啦，系咪啊？ 系啊，就话咧，去住两日啦，就报好多唔同嘅班啦。嗱，报班系个重点嚟嘅， 系 即系唔系净系去住酒店瞓觉， 系 你仲 有嘢学噶嘛？ 系啦、啊，你要学酒店里边嗰啲唔同嘅按摩啊、治疗啊、香薰啊， 系 啊，全部要俾钱啦，梗系啦， 咁当然啦， 系啦、啊，仲要系冇得向嗰啲咩持续进修基金扣税啦，系冇噶啦，要自己俾啦。然后最尾就话啦，男朋友埋单。 系啊，重点系咩呢你要去 selfcation， 我冇得去，但系你就喺我荷包嗰度攞我啲钱。 系啊， 系 即系佢就 selfcation， 个男朋友就self eat 咯。 冇啊冇啊，佢、啊、上唇咬下唇嘅啫，最多都系因为要俾钱，系啊。 咁但系一同我哋平时 staycation 讲嘅一个人去旅行有咩唔同咧？ 喂，唔系噶，原来。 即系一个人啫嘛 ，selfcation 啊，原来唔系咁嘅意思喎。 系点啊？ 我喺网上面有， 系咪要使多啲钱先叫 selfcation 啊？ 即系我哋净系认识 selfcation， 其实原来好多 cation 啊 ，vacation、staycation， 咁仲有咩咧？仲有 graycation。 逐个解嚟听。 系啦 ，gray g r e y 我就中意 playstation 啫。 PlayStation 佢 graycation 意思系咩咧？ 都系 gray 啊？点串啊 ？G R E Y gray 灰 色， 灰色 灰色 graycation 系咯。 嘅意思系咩咧？就系同你嘅祖父母去旅行。系啦，即系去放假，咁啊嗰个叫 graycation， 系啦 ，G R E Y。 点解要咁样定一个咁特别嘅一格咧？ 咁你 即系净系同祖父母去旅行？ 咁你通常都系 咁，我有啲咩唔同啊？ 咁同祖父母去已经好唔同啦。你有几可同你祖父母去旅行？ 唔系我祖父母就唔喺度， 我知。 但系当我带埋我嘅孙，唔系当我带埋我仔咧，我试过一次咯。我带埋我个仔就同埋我老豆老母一齐去咗台湾旅行。咁对我个系啊，对我孙嚟讲，佢咪 grade 咗一次 station 咯。 对你个爹哋妈咪嚟讲，作为祖父母系一个好难忘嘅回忆添。 可以噶， 几代一齐去。 系啊，如果你话咧有啲咩唔同咧，其实就一定系中间嗰个最辛苦咯。所以中间咪就我 咯。 因为 你要照顾晒， 冇错啦。 但你应该觉得系有福气，因为你有能力去照顾，系啊，同埋即系系啦，佢哋同佢哋一齐玩。 系啊，我嗰次最有印象嗰个画面咧，就是、我哋去呢、這个啊，嗰、那个叫咩咧？ 唔系动物园， 唔系啊，去 百货公司 啊，嗰、那个叫咩野柳？ 系系系， 就睇女王头啊嘛。 哦 咁呢因为嗰个叫做公园呢咁有啲斜路啦咁我老豆隻脚又行得唔系 咁。你咩你爸爸 咁我咩唔到你睇我条腰就知啦。咁我唯有呢就租咗个轮椅即场就租个轮椅。咁佢死都唔肯坐㗎啲老人家都唔鍾意。佢唔使唔使唔使。跟住我话你唔坐咁就行到上去咁点同我孙玩呢好啦佢坐啦。跟住呢最难。 唔 系坐埋上去。 哦， 最屘我仔好开心，佢唔知咩嚟噶嘛，有得坐 坐喺爷爷只脚上面，哇！跟住我就用我， 哇，好温馨啊！ 系啊，我就真系好温馨啊！我老豆又重、啊，拉埋个仔，然后我就话要推，跟住我妈隔篱话加油加油，我就话你啊咁样就系， 哇！ 啊、我谂起都开心， 好幸福啊！真系， 系啊 ，Grace Cage Great Grace Cage 嘅、 okay、 一个咁样嘅画面， 我觉得应该串系 G L E A T 啊 ，Grace Great 系 Grace， yeah it's Grace yeah。 另外一个叫 Naycation N A Y N A N A 咩话 ？N A Y。 Nation, nation, nay 咩意思 咧？即系 no, no, no 咁嘅意思啊 ，no, no 咁嘅意思， 即系冇假放啊。 系啦，呢一个咧，嗱，我哋讲 staycation 啦，我哋就会外出啦，租一个酒店去或者租一个地方去住啊。Nation 嘅意思咧，就系话你净系留喺屋企，你唔需要俾任何嘅钱去旅行 啊， 因为呢个系叫 no vacation， 即系唔系放假咁嘅意思，即系唔外出咁嘅意思，即系你咩都唔出去啊，但系净系留喺屋企。咁咪当放假咁样 我想问下得唔得啊？ 我咪当 quarantine 咯，咪当隔离。 系咯，你啱啱讲咗个重点。 系咯， 嗰样唔系 vacation 咯，嗰样系 quarantine。 系 quarantine 啊，不过即系原来喺啲后生千禧世代嘅时候，佢哋有啲咁样嘅字。 不过都系嘅，如果你话唔系同疫情有关咧，以前我哋都好中意就话成日 hea 喺屋企啊嘛。 系。 我如果用广东话可唔可以叫做 hea vacation 啊？即系 hea 咯，你摆明喺屋企度，系咩都唔使做。 系边个部咁你咩都唔使做， 想我都好想好似中咗头奖，有嘢唔使做，乜嘢都唔使做。 系啦，你唔使做，人哋要做啊嘛。 系啱 啱啊？ 唔系，但我想问下，如果俾你喺屋企，你能唔能够有嗰种假期嘅心情 咧？唔可能。 系咯，嗬，就算你乜都唔使做。 唔系啊，其实你喺屋企咧，你系会乜嘢都做啊。 哎呀，点解你咁犯贱啊？ 唔系啊，即系你冇办法睇，你系睇唔过眼嘅咧。 你对自己睇唔过眼。 系啊，但我又唔系好中意 staycation 嘅。 点解？ 即系老实，即系都系屋企好啲咯，即系老。 嗱，你 不 啊，攞嘢掟你先得，你喺屋企又话放唔到假。 系，但系你 出到去你又放唔松。 我孤寒咯，我觉得俾几千蚊住一晚，我又觉得即系唔值咯。 咁你可以唔使俾几千蚊嘅，不如叫你一住到咁豪啫。我上次住嗰啲都系八九十蚊就得噶啦。 但系嗰啲满足唔到我咯。 哎呀，傻啦！最紧要系边个满足啊？我隔篱嗰个满足我嘛。 哦，我唔系啊，我最满足。 系啊，你隔篱嗰个满足唔到你啊？ 我最幸福摆喺我自己手上嘅。嗱、哎，你唔好乱咁讲啊吓，佢个礼拜都听住噶。 我何尝唔系啦？ 我要 freedom， 好似方浩文咁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七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均为输入病例。本港累计确诊有11,508宗，新增患者为两男五女，年龄介乎4至48岁，五人从印度抵港，一人从印尼抵港，一人从菲律宾抵港，全部人冇病征。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过去14日累计新增130宗确诊个案，包括39宗本地个案，其中11宗源头不明。警方在沙田检获706公斤可卡因，价值9億3500萬元，是2011年以嚟破获嘅最大宗可卡因案。拘捕两名男子，各被暂控一项贩毒罪，听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表示，前日下午在火炭一个工业大厦外截查一名男子，在他的手推车上发现5个纸箱，纸箱内有150磚，共重165公斤的可卡因。其后在大厦一个单位发现另外450磚，共重495公斤的可卡因。昨日在沙田一个私人住宅单位外截查另一名男子，搜查单位的时候发现相同包装的42磚，共重46公斤的可卡因。警方又说，相信毒品原产地是南美洲，辗转透过远洋航运船只运到本港水域附近，透过一些非法走私快艇偷运入境。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表示，完善选举制度显然是香港民主的进步，并非别有用心者大肆歪曲抹黑所说的民主倒退。不重申中央对于基本法第45条和第68条关于特首及立法会产生办法的条文一字不改，最终达到普选的目标没有改变。张建宗在网志表示，作为政务司司长，已联同政府管治团队和公务员队伍全面展开向社会做好解说工作。他又说，特区政府正争分夺秒进行本地修例工作，会全力以赴争取在本月中提交条例草案与立法会审议，目标是五月底前完成三读，以开展接下来大量的选举筹备工作。日本首相菅义伟接受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谈到新疆和香港等问题时说，有必要基于普世价值、自由和基本人权的规则应对。他又指出，在日美携手维持威慑力的背景之下，创造两岸能够和平解决的环境很重要。另外，菅义伟说有意与美国共同主导气候变化问题的讨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气温较低，最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雨。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返啲封路啦，较早前因为爆水管封咗嘅葵安道近大连排到一段全线已经系解封，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喺隧道方面，红隧嘅港都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畅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新清水湾道落坪石车龙排到彩云村，太子道东去旺角近景泰苑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德朗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另外咧，龙翔道去荃湾近天马苑嘅中线有道路工程，一带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黄大仙中心。最后提翻你一啲清明节嘅特别交通安排啦。为咗方便市民前往沙岭扫墓，直到今晚嘅7点，部分东铁线列车都系会来往罗湖站，罗湖站亦都会局部开放。 咁另外直到今晚嘅六点，由罗湖站通往罗湖道嘅边境禁区啦，都系会开放俾公众人士前往扫墓。沙岭道以及系罗湖道近敏感道路交界一段，亦都会临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在香港合资格院校修读全日制同埋经本地评审嘅自资学士学位课程，合资格嘅学生可以获得教育局提供免入息审查嘅资助。喺2021-22学年。最高资助金额是33,100元。如果你想了解多啲有关资助计划嘅详情，可以输入关键词 NMTSS 搜寻呢个资助计划嘅网页。 会唔会中意中女？我觉得中女系好有魅力嘅，尤其系譬如话我妈咁样啦，当佢发现咦今日啲鸡蛋贵过寻日，佢就会好据理力争。即系我觉得生活上嘅一啲好细微嘅执着，其实喺我哋嘅人生当中系扮演好重大嘅意义嘅。所以中女都好可爱嘅。 彭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行达， 我系张敬轩。 系啊，其实都真系啊，对于好似轩仔头先咁讲啦，系啊，佢妈啦吓， 知悭识俭， 即系知悭识俭啦，真系好紧要嘅呢啲嘢，真系。 你悭唔悭啊？ 我悭噶， 你都算悭。 系啊，我好悭家噶，我唔系嗰啲好大洗嗰啲人嚟噶。喂，我啲衫着好多年噶。 可以啊， 系啊， 不过你个体型 keep 到咁多年， 唔系，所以我咪一定要 keep 住我自己呢个体型咯。我成日话，我唔想买过晒啲衫啊，所以咧，我一定要咁样 keep 住。 所以你就依然都系 呢个 size 啦， 呢个 size 系啊，我啲衫着起码四五年以上噶， 系 有啲着十几年添啊。 咁 你都系啊，曾志豪，你都 keep 到 我唔悭噶，特别喺供养医生啦、交罚款方面啦，我系为善不甘后人。 你简直是善长啦，你应该将它花在一些更加有意义的事件上面啦，是不是？ 没错，我成日都说如果交税是光荣的话，我应该是比光荣更光荣。 那交税是光荣的。 是我岂止交税那么简单，我比你交更多罚款。呢度啊，有一个咧就最新统计数字，就系话2020年全港住户月入中位数，咁啊我都少咗啲啦，因为27,000，之前就少咗1,700元，系啊，哇，依然都系中西区。居民好强啊！月入中位数过18,000，40,000+ 啦，四万九啊， 系啊，40,900元咯，系啊，咁啊啊咁40,900元的确唔系49,000，赚好多。 系 咁啊，观塘区就有21,700元， 系 成为最低嘅分区。哦，估唔到，我成日以为系咯，我成日以为一定系咪成日传统都系讲深水埗啊嗰啲噶嘛，系原来观塘嗰度先至系即系20,000+嘅人工。咁啊，呢啲指數自然我哋幫唔到啦。但系我哋可以幫嘅係咩咧？ 幫係咩嘢？ 點慳錢？ 哦，係。 撞鬼真係。 係啊。 即係如果我哋識個男女朋友咧，係咪真係要咁樣諗啊？你邊區啊？咁樣。係啊。 之前有啲講法㗎係。你知啦，每年都做呢啲咁嘅統計啦。 係咯。 邊度最有錢啊？咁樣啦，邊一區最有錢？灣仔都 OK 嘅。 都係啦。 灣仔啦，中西區啦，係啦，港島區啦。 凡係港島區就勁啲㗎啦。 喂，但唔係嘅，頭先你都講啦，其實深水埗都變天啦。頭先你諗下幾多嚇？ 豪宅。 豪宅喺嗰度先得㗎，啱唔啱啊？ 係冇錯。 我唔覺得觀塘差喎，好老實講，觀塘都係翻天覆地啦嘛，起棟九龍東。 係。 係嘛？ 唔係起好耐㗎啦咩？ 唔係起緊。租好多新楼，你睇下啟德嗰度，哇，幾多新楼？ 系啊，希望佢再起啦吓。咁啊，有啲咩悭钱嘅招数可以帮到大家咧？又或者即系起码当你吓、结交朋友嘅时候，人哋同你讲吓、你咁少钱嘅，我识悭啊，我识悭啊， 知悭识俭系应该。 好啊，网上面有人整理咗一啲悭钱嘅方法，睇下你能唔能够做到。我觉得咧，呢啲悭钱方法咧最难嘅地方就系你觉得你可以维持几耐咯。即系你做一日系 OK 嘅，你做两日都仲 OK 嘅。 啱。 如果要你维持 一 段日子，譬如一年， 嗱，但唔系阿豪仔，有好多你有时我哋睇到嗰啲报道啊，啲古仔啊咁样啦，为咗供楼，为咗或者为咗上车， 都 几年我唔去旅行啊，唔出去食饭啊咁，就算喺过去一年咧，因为疫症嘅关系啦，我 相信大家花費在自己的衣著啊， 少了很多。 跟住啲 化妝品 咪 係咯， 係啊，化妝品啊， 係啊， 即係其實係使少咗錢㗎。 我上次啊特登買一樣嘢氹我老婆啦， 係唇膏啊， 唔係啊，做裝飾品啦、啊。佢拎住之後咧，我見佢就咁撇喺屋企度，我話：啊老婆，你都冇帶嘅，我日臭仔啊，都冇出過街，帶咩啊？跟住我即刻衰咗收聲。 咁你咪买嗰啲可以 喺屋企凑住仔都用嘅，例如扎头发嘅橡筋啦、啊，例如好靓嘅名牌地拖棒啊， 我唔介意带一次。 喂，会唔会 H 字头嗰个牌子有出地拖棍噶？喂，如果咁啊，真系型喎，真系老婆。 有咩咁出奇啊？有咩唔出得啊？系咪？ 如果地拖棍都有埋呢支，真系威啊！ 有好多啲靓牌子咧，有出嗰啲家居嘅用品嘅。 有冇去到地拖啊？ 未去到地拖，但系呢啲餐具嗰啲一定唔少得。咁佢用餐具，点都成日都煮饭。 餐具系可以嘅，餐具可以。 大把啦，碗碗碟碟嗰啲。 可唔可以？如果我最威咧，我想用 H 字头做抹台布咯。我每日都要用洗洁精噶啦。我攞住呢个，哇，威到爆真系！唉，今日用 H 字头，唉，听日用 L 字头啦。哎呀！ 得啦，我帮你攞条毛巾寫落去啊 ，OK 嘅，我帮你瘦落去都得噶。 我知最后条毛巾都系叫你早唞啦，系咯，都系祝你早唞，都系叫你早唞。 人哋叫你早晨啊， 系咩？唔系早安咩？早安系嘛？ 祝君早安啊，Good morning 啊。 系好啦好啦，嗱，第一招，识人咧就佢一件衫着咗十几年， 哦， 重复着衫戴。 嗱，咁所以咪真系其实佢个身形即系冇乜点变，都冇乜所谓。 我有件衫咪真系挤到十几年噶。但我唔 有冇着？ 有着，但我唔可能净系着佢咯。 嗯，梗系咯。 系啦，同埋我唔会因为有佢就唔买衫咯。 咁当然， 但我真系可以有一啲十几年嘅 keep 咗，OK 噶。 我都有一啲外套。 系啊。 尤其是啲褛啊。 系啊，系啊，褛系可以 嘅。褛啊， 可以冇理由嘥啊嘛。 梗系咯，着得落嘅仲继续着噶嘛。 咁我哋唔算悭咗钱，因为人哋咧就 系 话有一件就唔使买一件，但我哋只不过系有买新，不过又唔抌旧嘅啫。 我都买少咗啊。我都为自己嘅呢一样嘢觉得好自豪。 好啦，第二个悭方法，食嗰啲啦，爸爸面啊、妈妈面啊，就当饭食咯。佢话啊，我试过中学有个人咧，真系食呢个妈妈面咧，就当晏昼饭。 呢个唔出奇喎，系嘛？ 以前都好多噶。 系咯。 以前你有冇发觉好神奇噶？我哋越系发育嘅时代咧。你越係咧，求求其啊，懟落口就算。 梗係啦，知點解趕住玩啊嘛？趕 住玩 係 啊！ 我晏晝時候成日掛住打波，我嗰啲求其食個麵包咁嘅啫。 有啊， 你係咪咁啊？ 以前咧，我哋最 hea 嘅午餐咧，就試過食碗仔翅咯。 哇，好 hea 啊！ 好 hea 啊！嗰陣時我哋有個到而家都仲怪我哋，我唔應該跟你哋食碗仔翅。如果我六尺高啦。 哇去啊！ 我就跟你食碗仔翅，就中学嗰几年都系咁。 豪仔，我觉得你食碗仔翅咧，其实已经 进步咗啊， 好进步啦。 点解？ 我系求其买嗰啲肠仔包，或者买个咸卷咧、 哦， 或者买个鸡尾包咧，咁就塞晒落个口度，跟住然之后就跟住去玩噶啦，去打波。 我而家反而会咯。而家有阵时咧赶得滞咧，咁系我自己时间管理都唔好嘅。于是乎，我去到总之下一个工作地点之前咧，我真系试过最劲啊！我最近就系咧，我系拍低咗架车，我一落车就喺楼下面包店度买咗两个面包，我由面包店出嚟喺条街度一路 park 住个面包，一路行到去街尾嗰个工厂大厦，揿到上去做嘢之前食晒，当个 lunch 完咗， 嗯， 哇！但系我知道个胃腩压住咯， 系， 系啊，但以前就真系可以咁劲噶，试过食白粥咯， 白粥 大排档嗌碗粥，嗰阵时咧我都唔知系纯粹出于悭钱啊，定 hea 定系咩咧，总之一碗粥，最紧要问佢攞埋包盐。捞落去，搞掂。 哦，我觉得你已经好 ogre 啦。 好，咁都叫 ogre 啊？ 系啊，真系啊。 你猪仔包咩？ 我真系猪仔包咩都搞掂。而家有时朱古力奶都搞掂。 啊，而家系啊。 系啊。 我就话越大个越唔同啊，仲傻咗啊。 有时系啦，唉，冇办法啊，真系照顾唔到自己啊。 系啊，第三就做步行者。 O K 喎。 佢嘅纪录系试过荃湾去到葵芳都唔搭车。 荃湾 我未试过咁远，我净系试过由葵芳行路翻青衣。 哦， 嗰阵时我冇钱搭过程巴士，唔知点解使晒，跟住就由葵芳行路翻青衣，试咗一次之后，我以后唔敢再做。 好远啊！ 我仲要行一条桥啊， 有 条跨海大桥啊，冇啊，成条喺度咯。咁但系如果咧试过嗰啲咩发脾气啊或者玩咧，就试过嘅。我试过由九龙塘行到去旺角咯。 哦， 系啦，都远噶，九龙塘到旺角。 我唔知系咪因为跑惯步咧，所以觉得其实 行同跑唔同噶、啊。 我知行有时仲攰添， 系啊， 尤其是人多嘅时候，你碎步咧，你停得多咧，其实你只脚仲攰。 系啊系啊， 所以跑好啲。 但你可唔可以日日啊？ 佢日日喎，佢而家為咗你慳錢啦。 我細個嘅時候都成日行路嘅，真係為咗慳錢。係 啊， 或者等巴士咧，啲巴士好疏落咧。哦，咁所以咧就成日都行路咯。 我發覺彭程你而家已經，你已經將自己完全塑造成為類似嗰啲叫做咩小婦人啊、飄零燕啊嗰啲咁樣嚇，好強悍嘅小女孩喎。 咁我哋細個環境係咁啊嘛，咁唔係咁，咁係點啫？係咪？唔通成日叫啲叔叔車你咩？ 特登唔俾反应佢，因为真系啲叔叔会车佢嘅，真系。第四，嗱呢个难啲啦，食物收集站，佢话咧放学嘅时候咧，有个 friend 咧就唔买饭食嘅，就食啲 friend 嘅饭头饭盒，送头送尾都攞嚟食。你食唔晒条三文鱼就俾我食，你食唔晒个三文治都俾我食。呢、這個我未試過， 我都冇。但我細個嘅時候成日俾我老豆鬧嘅。 做咩？ 一樣嘢係咩咧？咁lunch 咧，咁翻屋企啦，跟住然之後啲同學嚟我屋企玩啊。咁嚟到梗係肚餓噶啦，個個十幾歲，我都食得噶嘛。老豆成日話：你知唔知你啲朋友同埋你成日食曬屋企嗰啲面？因為一箱箱咁買翻去啊嘛。咁、啊、一箱都有成廿幾包啦。咁一嚟親都五六個同學仔啦。咁跟住然之後，你淨唔係淨食面噶嘛？ 係咯。 咁你仲有啲腸仔 啊、 沙 拉蛋啊、腸仔啊，哎呀， 食得好快嘅，所以。 咁你有冇諗過佢哋係就係想嚟餵食你嗰啲面咧？我唔係想見你嘅面。 佢哋個都有錢嘅，我諗唔會嘅。 佢哋點解有錢咧？咪就是、因為食你啲面咯。 係啊，所以我老豆話你下次唔好係。但我又做唔出叫人哋俾錢啊，係咪先？ 咁啊，係點講得出口啊？ 啱啱、啊啊。 不過你可以唔使咁頻密咁嚟你屋企咯。 係啦、 啊。成日去人哋屋企度咯。 係啦、啊，但 我食龍蝦嘛。 我屋企最近龍蝦面真係有嘅，但我屋企最近學校啊嘛。 係啊，仲有啲 out free lunch 啦，譬如話身份證數字咧有幾多個 number 就可以免費食嘅。 呢啲我真係未試過。 譬如台灣嗰次咯，改做鮭魚咯，三文魚。 哦，係啊，係啊。 系啊，我 好、 哦、 轟動啊！嗰次真係， 我都唔會做 free lunch 嗰啲啊。 係啊， 呢個就月餅清貨員咯。佢每逢中秋月餅券咧有多咧，佢都會拎曬嘅。跟住嘅 lunch 就食一個月餅咯，食足兩個月。 唔係，我知道有啲人係好中意食月餅嘅。 但如果你係用慳 錢嘅角度，我就冇諗過咯。 真係難啊！呢、這個 係啊， 我諗我食幾日都口都歪埋啫。 咪係咯， 咪真係要有一個好大嘅目標咯。即係譬如我諗以前細個咧，你話要儲錢買對波鞋，或者買模型就得嘅，係啦。大個少少咧，啲人就儲錢去旅行咯， 係或者買樓咯。而家 買樓 供樓咯， 即係要食幾多個月餅先得啊？ 喂，要食好多年啊，先至得咯。但係你講得啱嘅，係有個目標喺度咯。 冇錯， 你話我哋好細個嘅時候，短短地係一個月兩個月，我要捱張演唱會飛， 係啦就 OK 嘅。 或者我要買個筆盒，好短時間 OK 咯。我都好佩服咧，可以咁長期去做呢啲嘢嘅。 真係要有一個堅忍嘅決心、 堅忍嘅毅力，同埋要受得起咧。而家大個咗啊嘛，啲人嘅冷言冷語咯。嚇、啊，你唔係嘛？做咩咁嘅嘢？ 呢度有一个咧，我唔知悭到几多钱咧。翻到公司先插电咯，佢会插，佢会插四个尿袋同埋三部手机。 哇！ 佢其中一个例子系咁样，但系真系都可以悭到嘅，悭电咯。 系，咁就系啊，每一分每一毫系嘛，叫聚沙成塔，积少成多，都系咁慢慢储翻嚟嘅，包括钱咯。 说清，原谅我每一次只敢笑中应，喜欢你眼睛，其实我已心里倾，从未说我一句，心中却肯定，情在心中渐明。 事情。 事情嘅吓，系咧啲悭钱大法，或者啲悭家大法，我相信咧每一个人咧可能都有一啲系咯独特嘅方法嘅吓。冇錢的時候咁就真係要諗辦法㗎啦嘛， 冇錯冇錯，係啊！ 記得細個嘅時候咧，係啦，咁啊屋企啦，係啦，都係要慳嘅，咁啊，所以有陣時冇餸咧，唉，我爸阿媽就誒，我哋今晚啊好特別啊，生果做餸啊， 食果皮啊， 食唔好食切啲蘋果啊，咁啊切啲橙去撈飯，我成日就啊咁得意嘅，佢話係啊，我哋試下啲新嘢咁樣，細個唔識嘢嘛，咁原來為咗慳錢， 所以細個有好嘅地方咪就係你唔係好覺咯，係 啊。 啊、你反而咧嗱，讲真啦，你比而家啲僆仔咧，你话整嚿鲍鱼你食佢掠，你整嚿海参佢食佢掠，即系佢都唔会觉得特别好食噶嘛、 哦。 小朋友最好嘅地方就系、是，其实佢唔系中意食贵噶，佢想食 食 好食佢食块面包搽朱古力酱咧，佢开心过你真系话好嘢嚟噶，死仔包有龙虾啊，食龙虾啦。 细个啲面包皮都留翻嚟煲煲汤，最记得。 哇，好搞笑真系吓！譬如有啲咧，我觉得呢个就唔系净系悭嘅，就系、是、正常嘢嚟嘅。佢用报纸垫台食饭。 嗯 不过离谱的地方就是佢接埋下发，下次再用咯。 哦， 呢个真系难啲，你都污糟晒。 系啊，但系其实咧，我哋细个时候都，我都唔系，我哋都包 都会抌噶， 都会抌嘅， 因为你大排会有送骨嗰啲嘢噶嘛。 湿咗啊，你都会掉嘅。 系啊，即系我觉得嗱，呢、这个真系唔系太悭嘅问题。另一个就话咧，用紧啲储水式嘅热水炉咯。 哇！要赶时间嘅呢啲 系啊，佢话呢种就系悭水嘅表姐啦。 十分钟啊，咁样冲凉啦，夏天都冇乜所谓啊，冬天真系好哇，要好敏捷先得啊，真系。 冇错，即系其实咧，佢呢个的而且确系悭到嘅， 逼到你悭 系啦。不过你就真系哇，你好似真系。你連少少嘅私人享受時間都冇埋嘅啫，係 啊， 係啊，咁啊， 仲有沖涼嘅時候咧，係啦，用嗰啲洗頭水啊、簡易啊、沖涼簡易嘅，冇曬嗰陣時你會點啊？ 哦，冇曬誒，而家都會攞啲水又倒得到嘅， 係咯，係啦。 其實係㗎，你真係仲可以用到可能三分一次㗎。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 係啊。 我有時都會係啊，都會咁樣去做嘅。不過我記得細個嘅時候，爸爸媽媽咧，佢哋就溝好多㗎， 同埋 溝好多水啊。 同埋如果細個咧，以前嚇真係慳錢咧，係用番鹼㗎。係 啊，用番鹼啊。 番鹼其實我而家有陣時都中意。 都係用番鹼。 係啊，因為你真係見到，第一你買支手提水又貴啦，第二咧嗰、那個樽就真係好鬼硬刮刮啦，都幾硬炸㗎。你站在環保，你都想不如番鹼好似容易啲啦， 乾淨啲又。 係啊，嗱，儲分咯，咁多年咧，儲分我都唔係咁容易做到嘅，但我都開始嘗到啲甜頭。我特別中意咧嗰啲卡咧，信用卡儲完分之後咧，可以當 cash 咁用咧 ，cash dollar 類似咩嗰啲啦。哇！佢一次我減你可能幾嚿水啦，好爽喎嗰下。 都係積翻嚟嘅，要使咗錢先有得數嘅。 呢啲算唔算係積陰德啊？ 係啊係啊， 種 善因得善果。 種善因啊， 使 得多就儲得多啊！真係 啱啊，係啊，哇！咁啊，嗰啲慳錢大法都仲有好多。我其實慳錢大法之餘，主要儲啊。 嗯、 有冇豬仔錢啊？而家有冇人用豬仔錢啊儲錢嘅咧？ 少啲啦，因為而家你連現金都俾少咗啦，儲八達通啊，差唔多。 咪就係現金俾少咗，剩翻啲銀仔，咁我有時咪再儲咗佢咯。係 啊，嗱，因為銀仔咧仲有好多嘅，不過我中意 如果你唔係將佢換翻成紙幣咧，你硬係覺得咧，即係嗰啲唔係錢嚟嘅。你望住散銀咧，你都仲係覺得佢價值低啲嘅。呢度仲有一個就退貨咯。 好衰啊！ 不停不停 refund 不停退貨咯。 有時候買衫咧，就係最憎啲咁嘅人。 係啊， 成日都硬住條隊咧，跟住就喺度 refund。尤其是啲咁嘅長假期咧，你知幾多人出嚟行街噶啦。 係。 但你買啲嘢，你著咗，你係真係唔啱用嘅，先攞去 refund 啫。係。係嘛？ 呢度仲有一個用撈面嚟撈飯。 哇！咁真係好飽肚喎、 啊。用撈面嚟撈飯，佢話、有個男仔咧 lunch 嘅時候咧用撈面嚟撈飯啦，所以咧成日有剩嘅白飯就不俾佢啦，佢每次都會攞啦，然後齋拍個白飯就算噶啦。 哇！真係慳到咧，不過 make sure 一定係飽肚咯。 直情係碳水化化合添啦。 直情係嘅，係啊，食飽飽啊，真係。 寫滿你，擔心到下世紀，笑臉如蒸氣。不再认得你，一百岁失去自问候你，身旁的你不成对比，好衬还未老还一起，表情反应要刻骨铭记。 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三至五度。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气温较低，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雨。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龙尾喺映月台，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为了配合道路工程，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李宝春大厦的一段的慢线是封闭，现在龙尾排到交易广场。另外文长街小隧道去西环方向近国际金融中心的快线也是需要暂时封闭。在九龙区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景泰苑一段是慢车，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是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龙翔道有道路工程，去荃湾方向近天马苑的中线站仍然是封闭，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在新界区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九龙方向近海景花园一段是车多，龙尾行丰源。跟住是清明节的封路，在薄扶林直至到下午五点，介乎域多利道和碧丽道之间的一段金粟街会改为单程南行。而在长沙环直至到今晚七点，永明街和永明里是会暂时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优点，优点当然是很多啦。最紧要的优点呢，就是我觉得中女因为已经是好像一个很懂食嘢的食家，已经试过很多不同的一些食物啦。咁所以佢知道乜嘢好，乜嘢唔好，乜嘢系啱自己，乜嘢系唔啱自己。咁所以呢，同中女做朋友或者系相处呢个优点系，你唔会觉得好 confuse， 你会知道，你会觉得同佢一起系好有趣味啊，同埋好分明。 行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我是 Queenie 陈丽敏。 系啊，冇错啦吓，咁啊呢个长嘅公众假期啦，系啦，咁啊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有彭程，有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适逢今日星期日，仲要系呢个清明节。 系啊， 系啦，咁啊，如果你都唔需要出去扫墓啦，系啦，唔外出嘅话，咁黐住我哋啦，好唔好啊？ 我哋每年就係等呢日嘅啫，有嘢留翻今日先講。 咁快生唔使係嘛？咁啊，因為咧咁啊，我哋一齊可以即係分享一下係啦。 經典老歌。 係啊，之外咧，咁啊係啊，聽一下歌啦嚇。 中女宅男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 呢只歌咧。我就是因为一套电影再听翻所以咧先加深翻个印象嘅豪仔。 有啲意外，因为嗰套电影同佢嘅情怀系唔同嘅。 系啊，但系呢只歌亦都唤醒咗好多好多嘅回忆，亦都因为咁咧揾翻佢好多好得意嘅资料，都几得意啊！听 CC， I'm not in love。 So don't forget it. It's just a silly phase I'm going through. And just because I call you up, don't get me wrong, don't think you got it made. I'm not in love, no, no. 聽翻呢一隻歌嚇，《銀河守護隊》你記唔記得啊？ 係啊，但我唔冇印象。 The Guardian of Galaxy 啊，係啊，裏邊有呢一隻歌啊，係啊，冇錯。哇！只歌真係好耐啦，1975年啊。 即係其實《銀河守護隊》裏邊佢就即係等於係重播咗一次。 係啊，裏邊呢一套電影裏邊咧，其實有好多好經典嘅老歌啦，係啦，咁啊出現啦，其中包括有呢一隻啦，就嚟自 10cc 呢一對英國嘅搖滾組合啊。 嗯嗯 咁啊，呢只歌咧，其實得意嘅地方係乜嘢咧？我諗可能大家由呢一隻歌由頭開始聽嘅時候咧，其實佢初初咧就唔係用任何嘅樂器咧去做佢個音樂嘅底。 佢開頭嗰啲咩聲嚟嘅咧？開 聽唔聽到嗰啲 和聲？ 嗰啲和聲啦，係點樣做？係特登咧。每一個團員，佢哋有四個團員啦，每一個團員咧就特登咧，用呢一個咧十二個音階咁樣咧，半音階、半音階咧咁去錄，咁然之後咧將四個人搭埋八條 track， 咁然之後將佢再組合咧變成頭先嗰個。我哋聽到嘅前奏， 變 一個音樂嘅主調。咁啊，講翻呢一隻歌咧，咁啊，其實咧就係主唱嘅樂手啦 ，Eric Stewart 咧，佢自己寫嘅。 嗯嗯。 個意念係點樣嚟嘅咧？其實就係因為咧，佢話佢結咗婚嘅。 嗯。 咁咧就結咗婚都成八年啦。嚇！咁咧佢就話：，唉，佢老婆成日投訴佢。 投訴咩？ 投訴佢咩咧？就你啊！同我结婚咁耐啊，你而家唔讲我爱你啦！ 哎呀， 我唔开心 ，no！ 咁似你啲内容嘅， 系 咩？真系惨啲男人真系。 咁跟住然之后咧，Eric Stewart 咧就话啦：，如果我成日讲爱你，但我都唔系爱你嘅，我讲你做咩啫？ 你讲咗就爱噶啦， 唔系， 嗯， 我系真嘅先爱你。唉，你自己你男人梗系觉得我做唔到嘅， 我做 我就唔做， 口惠实不至啊，咪 啱啦。就系因为呢个意念啦，咁所以咧佢就。將呢一個嘅感受就擺喺呢一隻歌裏面。咁、但係咧，初初寫呢隻歌嘅時候咧，其實佢啲組員咧超級反對 嗯， 誒有冇寫啊？呢啲咩題目係咪咁樣？佢唔係個 melody OK 嘅喎、我哼俾你聽一下咁樣，咁啊哼嗰啲 melody 之後啦，咁跟住然之後咧，啲組員初初都覺得哦，我哋係咪循住好似？The Girl from Ipanema 啲 Bossa Nova 式嘅音樂咁去寫呢一首歌咧，咁樣跟住佢哋話唔係，我哋要諗一啲從來都冇人做過嘢。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就將只歌踢咗垃圾桶啦，就唔好寫啦。因為其他組員都好反對去唱呢一隻歌。但係後來呢只歌咧係點樣又錄翻咧？本來諗住唔做呢只歌住嘅，咁但係佢哋嘅 studio 咧搞咗一大爛餐，咁跟住然之後好啦，唔錄住啦，錄第二隻歌。翻返去 studio 錄第二隻歌嘅時候咧。Eric Stewart 咧就見到其他嗰啲 studio 嘅人咧，成日都哼住呢一首歌，就覺得好 即係入咗腦啦。 係啦，佢原來啲人都入咗腦，好奇怪。跟住然之後寫啦寫啦，我哋試下寫啦咁樣。咁於是乎就係用咗頭先講嘅方法，就係話我哋用一種係啦層層疊疊嘅和聲，咁啊用呢個新嘅方法，好似我哋以前錄音嘅時候咧， 係 mix 好多次咯 ，mix 好多次，我哋用個 wheel 帶咧，我哋用一個圈圈嗰啲帶啦，去到 loop， 不停喺度黐膠紙上去。 佢哋話係用咗差唔多成12尺長嘅帶咁 loop， 跟住然之後將啲聲咁樣搭上去，然之後製造就係頭先呢個效果。 哇！犀利喎！ 係啊，所以佢好創新㗎，其實 網上面形容話咧，好似教堂唱聖詩。咁樣嘅嗰種嘅效果，係喎，即係堆搭得好緊要。咁同埋佢話，大家要留意喎，佢哋創作嘅時候咧，冇乜電腦科技喎。 係啊， 所以頭先嗰啲係真係咧用人手製作出嚟嘅嘢。 係啊係啊 係 啊， 都幾有趣。 咁後來佢加咗啲樂器，又加咗好似一個電吉他、一個 synthesizer 嗰啲合成器。 係。 咁仲有 電子少少電子 嘅 keyboard 啦， 咁就完成咗呢一隻歌啦。 係係係，佢話呢隻歌係咪後來成為咗個電影主題曲㗎？ 好多電影有用過。 係啊， 基本上係譬如頭先我講啦，《Guardians of the Galaxy》啦， 係 仲有《Indecent Proposal》啦，原來咧BJ 單身日記Bridget。Jones The Edge of Reason 嗰度又有用過啦， 係啊，唔怪之。 The Office 啦，He's just not that into you。你咪之前就去睇翻呢一套戲嘅。 哦，係係係。 係啊係啊，咁或者 The Office 裏邊都有用過呢一隻歌㗎，所以呢隻歌非常經典。 我覺得個歌詞幾得意喎，因為咧即係從文字角度咧，佢就唔係好似一般情歌咁咧，就話我愛你啊，我同你咩熱戀啊，墮入愛河。 調翻轉。 佢啱啱調翻轉，我冇同你進入愛河 ，I'm not in love。佢話啦，你唔好忘記啊，我雖然我有打電話俾你。不過你唔好誤會我啊！你唔好以為你搞掂咗啦，我冇同你墮入愛河啊 ！It's just because 咁啊，次次都唔講點解嘅噃。我係想見你 ，I like to see you。不過我仍然要講咧，唔代表咧你對我好重要啊！如果我打俾你咧，唔好大驚小怪 ，Don't tell your friends about two of us， 唔使話俾人聽啊咁樣。咁我唔知佢用一個男人定女人角度啦，但我覺得好笑嘅就係、是，乜嘢都要為一啲好似好掛念對方嘅嘢而解説咯。譬如佢話我將你啲相貼喺牆上面。佢話只不過因為咧，我可以幫佢遮住牆上面一個難睇嘅污跡，而唔好諗住將佢攞走啊！不過你要記住，張相我唔係覺得好緊要嘅啫。不過我要幫我遮住埲牆啫嘛。係，哎呀，我好中意佢呢一種咧，好曳嘅行文風格咧。其實我覺得似女仔寫嘅。即 係 似一個女仔咧，即係唔承認自己。 所以咪可能就係話佢用翻係咪老婆？ 我唔知啊。 係 啊。但我又覺得佢太太成為咗佢嗰個創作妙思嘅女神。 係啊係啊。係 咪 啊？係 因為你唔愛我啦，咁跟住之後佢就寫咗呢一首《I'm》。 係啊，又或者如果係你話佢同佢老婆講都啱嘅，即係可能就同佢即係有啲發負氣咧，同佢老婆講話，嗨嗨。我唔爱你，我唔爱你，我就打电话俾你啫。 系 啦，我就净系挂住你啫。我有嘢想打俾你，使唔使周围同人讲嘅？我唔系爱你，我唔系爱你，不过我全部做嘅。 其实佢调翻转所有嘅嘢嚟讲，其实佢就好爱佢太太，系好爱你嘅，只不过系用咗第二啲方法。 系啊，我中意啊。老实，我听我哋香港咁多广东歌咧，你无论写情歌点样，有啲好刁钻嗰啲咧，除咗有啲似周丽淇嗰套。是但啦，啊李彩华嗰套，你唔爱我啦，但嗰个真系讲你唔爱我噶嘛？ 我知，但系 而佢呢个其实系讲反话。 系啊， 我唔爱你，我打俾你啫嘛。 唔系你唔爱我啦，你觉得好好笑。 系啊，呢个就 你觉得系冧嘅。 冧噶，系啊，用呢种方法，喂，呢种真系冧女啱用喎。即系如果嗰啲即系虽然过咗二十四啦，即系要表白咧，你可以唔使咁直接咧，可以。即係哇，清明教表白到啊！ 留翻拜山講， 留翻拜山先講。Mary 啊，其實我唔係愛你，不過我想打電話俾你啫。啊，唔錯唔錯啊！你呢個經典老歌，今日呢首好。 呢、這個好啊，同埋頭先講我個 Big Boys Don't Cry 咧，嗰句咧亦都係神來之筆嚟。係 點㗎？點㗎？ 因為咧，其中一個隊員就話：，我哋唱完呢隻歌，好似仲硬係爭咁少少嘢咁啊！突然之間咧，佢就話啦：，我諗我瞓喺度，喺度諗緊嘢嘅時候，諗咗一句 Be quiet, Big Boys Don't Cry, Big Boys Don't Cry， 即係應該要加落去。咁揾邊個加落去咧？突然之間咧，嗰、那個樂隊嘅秘書咧就。入嚟咧讲，有人揾你啊，咁样，即系揾是第一个组员嘅电话揾你，跟住然之后啲组员，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就系、是、呢一把声啦，咁样， 哦， 咁于是乎咧就揾咗个秘书去录咗头先系嗰句说话，就成为咗咧呢一只歌。里面大家听到的这个的版本、是的没错。那么这首歌其实在不同地方都拿到一个非常之好的成绩、在这榜上面都、分别都、无论在、美国啊加拿大啊等等啊英国啊等等呢都、拿到差不多头三格的位置啊，所以都非常之犀利，很经典。虽然1975年的时候出这只歌啊，隔了都几十年了。听翻你一只歌咧，都仲系觉得好好听，即系我觉得好好听啦。 就 系 听过 I'm not in love。So don't forget it. It's just a silly phase I'm going through. And just because I call you up, don't get me wrong. 优点咧，咁好明显宅男就系黐家啦，咁啊黐家就啊少啲使钱啦，即系又可以啊唔使啊出街啊做错事啊咁啦，咁啊所以啊都几好啊。 行情曾志豪，中女宅男耍恒德， 系咯，头先就听 CC 啊 ，I'm not in love 啦，讲反话嘅其实 系， 咁但系即系一个人代入爱河嘅时候，即系啊。 咩都做得出，咩都讲得到， 咩都谂唔到啊！真咧， 系啊，唔系佢咩都讲得出，但系咩都谂唔到噶啦。 系啊，要俾钱，俾钱。 我乜都肯制，我乜都肯挨，乜都肯嚟。 唉，真系惨啊！闯出祸啦，今次真系。 不过呢个几好笑嘅，即系今次揭发咧一个所谓嘅骗局咧，竟然系嚟自佢老上司咯，即系佢老板。 系咯。 即系我觉得呢单嘢都好笑。话说咧，呢个新闻就系个上司 share 出嚟嘅，佢就话。啊，唔知道大家聽過啲咩咧？比較古怪啲嘅辭職嘅理由咧，咁啊咩都有咧，係未試過自己遇到呢一隻。佢話有一日個手下就睇佢同佢講：老細，我想辭職嚇，做乜想辭職？ 哦咁樣， 不如咁啊，我辭職你當炒我得唔得？因為我冇錢俾代通知金，咁其實咁你唔使咁早走啊，你捱多一個月先走啦、啊。老細，我要即走。我唔走唔掂啊！呢次 点解唔掂啊？ 因为 咧， 我唔想听朝早翻公司嘅时候俾你见到我细佬。点解会见到你细佬啊？ 唉，真系要讲啦呢件事 系啦。 咁啊，话说咧就即系有个后生仔啦，系啊，冇错喺网上边咧同人倾偈啦，倾到好开心啦吓，咁啊。点知咧就真系出咗事啦！佢话但系个女仔好鬼细心噶，佢倾到咧唔食饭嘅时候咧，佢个女仔就话：你唔好成日唔食饭啦， 胃痛啊！ 你咁样会胃痛噶，你知唔知啊？ 嗱，但系而家要先决条件，嗰个都唔知系咪女仔嚟噶。 嗱， 嗰个都唔知系咪女仔嚟噶。 佢以为系啦，系啦。 即系你打个问号噶。 嗱，呢个你真系一定要讲俾大家听。 系啊。 嗱，佢又咁关心佢啦。 跟住啦。 咁佢就话啦：不如咁啊，你俾个地址我帮你叫外卖啊。 哇！ 仲唔冧到爆啊！ 系啊， 跟住呢个男仔，你知唔知做咩事？ 点样啊？ 佢成张卡片印咗俾对方。 系。 咁跟住然之后发生啲咩事咧？ 系。 咁啊，因为咧，佢哋喺即系交往嘅过程当中咧，就即系都有坦诚咁样肉白相见咁影下啲亲密嘅照片。 系。 你又 send 俾我， 系。 我又回俾你， 系。 咁地址就 send 咗俾人噶咯，系。外卖就冇送嚟啦。 吓。 不过咧，就送咗啲乜嘢咧？你俾唔俾钱啊？ 嗯， 你唔俾钱我啊嘛？ 嗯， 我就将你 send 出去 ，send 出去 俾所有人睇。 系， 即系你，如果你惊嘅话咧，你就会屈服。咁你就会咧惊自己嗰啲相咧就全部俾人睇晒啦，咁样系啦。 咁佢原来都俾咗噶，不过就冇俾到。80,000咁多，佢就俾 佢都俾咗几千蚊噶， 几千蚊 系喎， 系啦，冇错。 咁但系你可以话咧，佢其实佢点解要辞职咧？就系、是、因为佢惊咧，就俾人唱衰自己啦咁样。咁、 啊、 个问题就咁嘅，点解你要同佢倾偈倾到要 send 裸照咧？ 系、哎、啊，咁你倾到情投意合，个人又兴，咁系会 send 咯。 我觉得最唔抵嘅一样系咩咧？ 咩啊？ 人哋都 send 裸照。人哋就 send 假嘅，你就 send 裸照，点解你要 send 真嘅咧？ 咁佢唔知系假噶嘛？ 唔系啊，你谂下嗱，你重点系你都想睇人哋张嘅相嘅啫，你可以俾张假嘅佢噶嘛？ 系噶，俾张假嘅。 人哋都唔知道你系真噶，点解我唔可以攞梁朝伟喺《色戒》里边嗰张相 send 出嚟？ 所以咧，话啲男人咧堕入爱河嗰一刻咧。是真的意乱情迷咩都想不到的、 哎、 要看了先的。他原来我看过一个研究是这样说，男仔在跟你睡上床之前一定会说爱你，因为他很想跟你上，因为 他被他身体已经支配了操控了。他最清醒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上完床之后。 是没错，你不知道有个名词叫做圣人毛的吗？是啊，他说一完了事之后那些就进入了圣人毛。 是啊， 他就会最清醒冷静，你再叫他买什么耳环他一定会走的。 咁难怪佢要咁样，去到辞职啦。 但你应该有啲鉴赏嘅能力啦。嗰啲裸照系真定假，定系艺员嘅相？ 人生嘅经验要储翻你嘅。 我翻咗嚟， 方赤地就快会有伤痛，一黑晚霞能躲进永远黑暗，一些国度就快掀起前方，为你渴望我，只知山峰轻柳渗我，只知海阔看到什么，当一切越不差越坚定地爱，行事半地还我，因一个人而流出一滴泪，成就恩爱障碍障碍在意成就的我，一生美丽太多一片云，能否出一张脸，天荒地老不过一抹尘，如何离别你，愿你不忘我，如何能回去，没理想最初，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七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均为输入病例。本港累计确诊有11,508宗，新增患者为两男五女，年龄介乎4至48岁，五人从印度抵港，一人从印尼抵港，一人从菲律宾抵港，全部人无病征。 衛生防護中心表示，過去14日累計新增130宗確診個案，包括39宗本地個案，其中11宗源頭不明。前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表示，人大常委會修改香港選舉制度是必須，認為透過選委會產生的40名立法會議員將會與行政長官的理念較相似，某程度上達到行政主導，令政府施政更加暢順。范徐麗泰在一個電視節目又說，市民所屬的地方選區將有兩名直選立法會議員，選委會中亦有分區委員會和滅罪委員會代表，市民的想法不會無人得知，將來立法會可以有反對派、民主派，但不能有攬炒派，理性客觀批評就並無問題。他指出，今次並沒有修改基本法第45條和68條，普選的目標亦都沒有修改。港區人大代表、立法會議員馬逢國表示，中央修改香港選舉制度，不是要令香港只有清一色的聲音，良政善治需要有好的監督，亦都希望泛民能夠好好生存，但要做到成為忠誠反對派。馬逢國在本台城市論壇表示，不論是泛民人士或其他人，如果想參選立法會並向他爭取提名，他覺得都有空間商量。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在同一論壇表示，很多市民希望有普選，但立法會直選議席將會減少，民主派能否參選亦都令人疑惑。缅甸局势持续不稳，在第二大城市曼德勒，今日有数以百计民众上街，指责军方发动政变夺权，部分人以步行方式，部分人就驾驶电单车参与，他们在军警到场前散去。报道说，另外几个城市都有示威活动，当地民众纷纷在社交网页展示复活弹，在弹上写有抗议军方的字句，包括我们必胜、春天革命及敏昂莱落台。敏昂莱是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有人权关注组织估计，自二月初军方政变以来，截至昨晚共有超过550名平民死亡。传媒就当地局势和死伤人数向军方及警方查询，但未获回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气温较低，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雨。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最大情况。红隧港都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跟住又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景泰苑一段都系挤塞，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咁另外咧，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咁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天马苑嘅中线，因为道路工程啦，一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龙盘苑。另外提提大家啦，受到水务急收影响，窝打路道去狮隧方向近沙福道嘅快线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系因为有水务急收，窝打路道去狮隧方向近沙福道嘅快线系暂时封闭。最后提提大家啲清明节嘅封路安排啦，喺柴湾区直到今晚嘅六点，柴湾环翠里、连城道、部分高连臣角道以及系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啦，都系暂时封闭。咁另外，警方会视乎现场嘅情况实施封路同埋改道措施，记得留意住现场警员指示啦。翻嚟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光加热等于火，科唔科学噶？ 我听过、哦。 看來你有返咁上下年紀喎。 咩呀，激光呀嘛，去著斑 㗎。仲有好多用途嘅，就好似觀星雕刻咁啦。 但係唯獨唔可以用嚟照明，咁奇怪嘅。 呢、這個問題真係要好好研究呀、啊。 咁大家記住黐實星期日晚八點半香港電台第二台嘅 STEM 上創實驗室。 會有我趙善恩， 有我李慧賢， 同我周家俊三個人家。 中文歌曲龍虎榜伴奏精選。 處理壓力佢嘅方法係暴食。 神话入行之后受过不少批评甚至攻击的，以往他还会暴食减压，而新作品正正是讲网络暴力的欺凌现象，以过来人的身份寄予自由表达的时候切忌伤害别人。中文 JNF Nicholas 填词有 Oscar， 上榜六个星期上升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九位 Anson Low Eagle。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中女宅男撒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撒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撒很大。 哇，使唔使讲到好似卖药咁啊？ 喂，你一把年纪唔敢卖，卖唔出噶啦。 中女宅男撒很大，有彭程，彭程，彭程，彭程。 喂，我咧喂，够啦，够啦。 星期日晏昼两点，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撒很大。 杀很大，系啊，咁啊，呢个几礼拜咧，其实都几伤感啊， 不停有熟悉的名字，离开咗， 系啦，咁啊，我哋嘅同事啦， 系， 咁跟住然之后咁啊，呢几呢个 之前就有大哥啦， 咁啊，智叔啦， 智叔系冇错， 都好突然啊，其实都真系， 嗯系啊， 所以今日我哋嘅名人爱情故事当中咧，都想同大家即系分享翻，系啊，廖启智同埋阿敏儿姐佢嘅爱情故事咧，到底系点啊？都明白佢哋结缘都系喺呢个嘅电视台。 冇错冇错， 都系啊吓。今日我哋就一齐同大家系啦，一齐回顾佢哋甜蜜嘅爱情故事啊。走咗四十二年嘅呢一段即系婚姻嘅道路啊吓，咁啊其实都一啲都唔平坦嘅，两边当中都有好多唔同嘅经历啊，豪仔吓。即系不过正如头先所讲啦，佢哋就相识喺呢个训练班里边嘅吓。 系啊，咁啊话佢哋一识嘅时候啦，就喺训练班度啦，一见到阿陈敏仪啦，阿智叔已经心心眼啦，为咗倾心，咁啊好快、哦，追咗三个礼拜咧，就已经可以即系追到手啦、所以智叔应该有佢即系吓独特嘅秘方啊，三个礼拜就已经可以即系搞得掂， 好得美人归啊，正所谓、 啊。不过就惨啦， 点啊？ 因为佢话咧，当日咧可能大家即系讲紧啲好久远嘅记忆啦。咁啊，佢话嗰阵时咧，阿陈敏仪咧就已经系当家花旦啦、 嗯。 但系智叔嗰阵时咧，仲系做紧配角。 系 啊，我发觉永远好多都系咧啲艺员之间嘅爱情故事啦。你好难话佢哋两个嘅起点咧系完全一样嘅。 哦，系噶。 总系会有一个高啲。一个所谓低啲，一个平凡啲，一个就已经系好璀璨啲咁样，系啊， 呢个都好都好明白嘅。 系啊， 其实都啱啱 系啊。 不过你会觉得如果红啲嗰、那个或者出名啲嗰个系个男嘅，咁、你咪觉得啊 就冇事啦。 系啦，调翻转头好似阿敏儿姐同埋阿智叔咁样，敏儿姐当时好红，我记得好多电视剧集咯，我谂最出名嘅一个印象好深啊，猎鹰啊，同阿刘德华一齐做，因为刘德华啱啱出道嘅嗰 阵 时。咁啊，陈敏儿当时已经系好红噶，佢哋饰演情侣爆红啊吓，咁亦都系一直都系电视台，敏儿姐一直都系电视台。 台力捧嘅即係對象啦。咁、 嗯、 啊，但係啊廖啟智子叔咧，當時就其實就唔係話好紅嘅啫。 嗯，冇錯。 咁、啊、所以都誒懸殊啲個身份嚇。 咁啊，所以即係誒，佢話無論外形啊、事業同埋發展咧，開頭都有啲距離嘅。咁但係子叔好犀利，子叔咧就即係誒唔理咁多，唔理外界點睇啦，就最終兩個人可以結到婚啦。咁、嗯、啊，可以話見證住佢其中一個金句咧，就係、是、當佢哋二十週年啊、 嗯， 當佢補辦婚禮嘅時候咧，犀利啦！阿子叔就講咗句：敏兒，即係佢太太，係我嘅最佳女主角。逗號，唔係你哋。是我的， 是我哇，同埋屬於個仔嘅。 係啊，我諗咧呢個對所有女人嚟講咧，最冧應該就係呢句。係啊，所以有陣時話咧，那個伴侶有少少霸道係好嘅。嗰個霸道啊，話俾你聽咧，你係屬於我一個人專屬嘅咁樣。 係係係，咪結婚咁多年都好開心。我記得乜兒姐都有講過，係結婚咁耐都係子叔樣樣都對佢好好 嘅。哦，佢有個比喻㗎，佢話老婆咧，即係阿敏兒曾經好冧爆表示咧。佢咁多年嚟咧，都仲當我係寶咧，好似太后咁樣啦。 系啊， 誒講到太后，我好明啊，咪即係上下參扶啊，必恭必敬啊，唯唯諾諾啊，咩都要做足曬。 即係接送啊，樣樣嘢都即係關懷備至啦，嘘寒問暖樣。 係啊，冇錯。 所以其實就話佢哋1987年結婚啦，跟住去到93年啊，敏兒姐都慢慢淡出咗娛樂圈，跟住之後咧就照顧屋企。 係 咁啊。有三個小朋友嘅，其實佢哋都咁啊。啊，敏兒姐都話自己都係一個要求好高嘅人嘅。佢話佢係一個自我中心、力求完美嘅人。咁啊，再加埋佢話佢自己都年紀大嘅時候啦，先至有小朋友啦。咁所以咧就特別緊張嘅嚇。咁啊，自認都係一個怪獸家長。佢話要最好嘅留俾啲小朋友。但係所以喺一個咁嘅情形底下咧，即係佢最細嗰個仔患上血癌呢、這、一個呢、嗯、件事咧，其實咧對 好大打擊， 超級大打擊， 好大打擊，係啊。咁啊，我哋之前都睇過佢有啲訪問啦，譬如可能佢哋冇辦法可以接受到即係喪子嘅嗰個悲痛咧、嗯，就係、是、譬如話啊，阿子叔話我不嬲係冚三張被嘅、嗯，行過去幫小朋友，佢話而家去到即係嗰個位度嚇。啊冇得再冚被，嗰、嗯、時佢已經覺得話係好好難接受咁樣啫，係啊， 係啊嚇，咁啊亦都因為要成日要照顧細仔啊，有時睇翻啲訪問都講翻 大仔呷醋， 係啊，疏忽咗即係兩個即係大嘅嚇。 哇！但你諗翻咧，我哋作為旁人咧，你咁樣睇咧、嗯，你已經覺得咧好艱難。你諗下，你又要處理緊一個即係生病嘅小童。 嗯 你又要處理住你另外亦都係自己親骨肉喎、哦，個仔、 啊、 自己之間嘅嗰種所謂嘅呷醋啦，唔理解啦、嗯，你又唔怪得佢、哦，佢、嗯、都係小朋友 啊嘛， 係啊，嗰陣時好誇張，猛咁寫字就話我係廢青，我係基，咁啊一度搞到佢哋有啲驚嘅，原來先知就係話喂你關心我啦， 攞個 attention， 好慘，所以點解話父母咁為難呢、 嗯、 又唔係嗰下可以用鬧去處理，兩邊都心痛， 啱啊， 係 啊， 兩邊都要付出， 同埋花好多時間啊，敏兒姐都話佢。當時咧喺醫院嗰度咧要照顧個仔咧，一日22个钟头，都喺個醫院嗰度、 嗯， 所以即係病情咁反覆咧，個細仔病情咁反覆啦，令到佢係真係好打擊，咁啊亦都體力啦。精神啦，咁大嘅即系负荷啦，令到佢有一段时间都会患上咗呢一个嘅 抑郁症啊。有啊，咁嗰阵时就生活压力好大啦。咁你话两公婆点面对咧？咁子叔咧，佢话亦都系嗰阵时咧，就突然间意识到咧，佢就话咩系最重要嘅。所以咧，子叔就开始喺嗰段日子里边咧，就减少咗拍剧、 嗯， 就多咗翻屋企就陪老婆。咁啊，佢亦都有另一个好冧嘅金句咧，佢就话当翻到屋企。聽到老婆簡單講一句翻嚟啦，佢已經好開心。係 啊， 係啊，甚至乎啲人有話問過佢就話啊，如果你遇到工作壓力咧，你會點釋放咧？佢話有咩地方係好得過喺屋企咧？所以佢就話啦，如果攰就翻屋企休息。 嗯， 仲有邊個地方會比屋企 更 安全、更温暖咁樣？ 係啊，冇錯。咁但係就亦都係因為當時嘅即係情形啦，係啦，咁都令到大家之間嘅感情咧，其實都有啲壓力啊。 會拗撬啊， 有啲拗撬啊等等啦。咁啊，敏兒姐都話甚至冇辦法接受啊，好似咁軟弱㗎，點解啊？即係阿智叔啊，覺得佢冇用。咁啊，信仰係啦，令到佢哋重新都審視翻自己嘅人生，佢都觉得自己啊，我要求人哋做得好，其实都要求到自己都做得好，都令人哋好痛苦啊！ 系啊，冇错， 系啊，咁啊，所以阿敏儿姐都有讲过，佢话佢曾经向阿智叔咧忏悔过，佢话老公，当你软弱嘅时候，你悲伤嘅时候，记住我呢度吓，有个 b o 膊头，你可以系啦，靠住我喺度喊，呢条路我哋一齐行嘅，呢条艰难嘅人生道路有我哋一齐并肩作战。 系啊，所以嗱，咁志叔就行咗佢行嘅路，咁、 嗯、 佢留低俾我哋咧，就除咗好多经典嘅作品啦，咁、 哦、 可能就系呢一段咧，真系你会发觉好艰难。咁但亦都咧，亦都係令人哋好感動嘅呢一段嘅愛情嘅關係，同、埋你可能都會見到咧，點樣叫做彼此扶持啦，係 啊， 彼此扶持啦，點樣用愛去克服一切一切嘅難關啦。咁、可能有啲天意嘅嘢咧，你冇辦法去避免。咁、但係如何喺呢段日子裏面咧，喂，佢哋去到最後都係恩愛如式咁樣，走過曬呢一啲嘅難關啦、我諗呢個就好難得嘅。 係喺二十週年佢哋結婚紀念嘅時候啊，咁啊仲一齊再次披上婚紗。 係呢、這個好感動其實。 係啊係啊，再次重拾翻即係大家嗰種如愛如最初嗰種。嘅愛喺裏邊啦， 咁、如果你要寄託、一啲美好嘅願望，可能你而家就會諗，咁、可能志叔而家就上到天家，佢終於可以揾翻細仔啦。係、啊，喺嗰度就有佢哋嘅團聚。咁咁啊，敏兒姐亦都會喺人間裏邊、繼續同佢嘅屋企人堅強咁生活。 一定有再聚嘅一天嘅。 係。 常聽説世界愛沒長久。哪里会有爱无尽头？沉重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刻灿烂便要走，而我却扑信爱是恒久，碰到了你已无别。从解释不可说明的爱，千秋过后仍长存不朽，谁人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尽见于迟钝的手，看血在流反映爱持续不死的爱，到万世不休。为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无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是恒久，碰到了你已无别头，无从解释不可说明的爱，千秋过后仍长存不朽，谁人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似寸的手，看血在流反映爱没保留，持续不死的爱到万世不休，为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赞已足够。 事不保留，我哋唔保留嘅，讲晒啲嘢俾大家听嘅。有啲咩嘢系啦，同大家好嘢嘅，梗系要讲噶啦，系咪啊？ 咁你嘅 IQ 有冇保留？讲唔讲俾我听？ 我 IQ， 我个 IQ 冇乜 IQ 嘅。 系咯， 系咯。 我讲得出呢句嘅，其实好有 IQ。 我都唔保留咁话俾大家听噶，真系。 系啊，你有冇谂过咧？即系有一日咧，当你玩机嘅时候咧，系会考 IQ， 应该话系要问 IQ 嘅。 啊，个 game 系考你 IQ 嘅。 因为咧有人就做咗一个特辑啦，就话啦，打机，你知唔知打咩 game 嘅人咧，平均 IQ 系最高嘅咧？嗱，佢呢个就好取巧嘅，因为咧我先解释清楚，佢嘅意思究竟系话，你系要有咁高 IQ 嘅人，先能够玩到呢只 game 啊，定系只系？从一个统计学的考核咧，就是话，咦，原来玩亲呢只 game 嘅人咧，佢都系高 IQ 嘅。嗱，我真系唔知佢属于边一样。咁、你可以自己理解一下嘅，因为如果咁嘅话咧，都型噶。你话俾人听，我打呢只 game 啊，平均啊，都系 IQ 好高嘅，高 IQ 嘅，系啦。咁样嗱，我哋同你数下，有啲你都听过嘅，譬如第十位，即系佢由低数起啦吓，孖宝赛车。 哦， 孖宝兄弟嘅高卡车系列。 系。 系啊，佢话咧佢。 第十位、 啊，系啊，第十位啊！佢话咧，因为要玩家咧要用唔同嘅道具增加胜算啦，系一个智力斗法啦。我冇乜玩过，好似玩过两次、哦。 我有玩过。 系啦、啊，佢嘅平均 IQ 去到几多点啫？ 一百啦，起码。 99.9。 哦，系咯、 啊。计得好仔细。但呢个第十位啫。 系。 好啦，佢一跳咧就跳到去，譬如话第八位，因为佢拣啲熟悉啲嘅。第八位咧就我老婆好中意玩嘅 Sims 啊，模拟城市。 哦， 系啦，佢唔止净系 city， 佢系模拟人生， 系 即系咧，你就要咧就 建设嗰个 人 嘅人，系啦， 系啦，咁咧佢就话好开心噶，系啦，我老婆好中意玩嘅，哇，平均 IQ 系103.6啊， 恭喜阿嫂， 阿嫂好嘢啊，好啦，咁双冠哦，原来双八位啊，第八位咧有一个叫做 Fortnite 啊，咁啊呢、咁这个我未玩过噶，佢又话咧生存游戏嚟嘅，都打交嗰啲啦，咁样，第七位大家好出名噶啦，动物森友会， 哦， 估唔到、啊。佢话因为里边咧，你要 智慧喺里边啊，都好多。 佢话你要自己打造个岛啦，发挥创意啦，搞好多嘢啦 ，IQ 咧去到104.8嘅。咁跟住第六位咧，呢、這个我真系唔识啦，叫做Four Guys， 即系话咧系一个多人嘅派对游戏嚟噶，就要咧喺大混战里边脱颖而出。咁呢啲我都觉得好困难嘅。第五位咧，好多男仔中意玩嘅。就是這個呢个 FIFA 21啊，即係而家去到2021嘛， FIFA 即係个国际足协嘅足球比赛佢哋 game 呢 FIFA 啊。哇呢、這个犀利啊，我係成日都玩唔掂嘅。我每次玩亲呢都俾我啲 friend 呢嘲笑啦。我係打足球机最渣嘅男生嚟嘅，相信都係。咁所以呢佢嘅 IQ。打球啫。 哎呀我都多谢你咁样为我解说啦、 啊、 真係。 好人 㗎。好人啊你。佢话 IQ 平均去到 106.5 㗎。去咗第四位呢就係 Call of Duty 啊。咁呢就係专门有嗰啲射击嗰啲游戏啦。扮演特种部队嘅射枪啦，射枪嗰啲咧我都系好唔掂噶。佢又要 take cover 啦，又要组队啦，又要有前后呼应咧。我一出场就女街坊啦，你知唔知 IQ 几高啊？玩嘅 111.2 啊！第三位你个仔有玩过嘅 咩啊？ 诶、那个咩 Minecraft 啊？ 哦 Minecraft 系啊 Minecraft 嗰个咧，佢就话系一个即系自由度高嘅世界，打造自己咧。 难玩嘅。 116.3 个 IQ 去到。 哎，有好多打机嘅理由啊。 系啊，嗱，第二位嗰个咧都唔系好识嘅 ，Among Us 咧就话去到118.9嘅。第一位就是 Rainbow Six， 都系射枪嗰啲游戏嚟嘅。 哦 所以又系咧，完全都系一啲叫做即系团队战射击游戏咧， 有策略嘅， 系啊，平均 IQ 去到120.3。 哇！ 咁好啦，调翻转啦，打机最低 IQ 系 边几只 game 咧？ 讲几个嚟听啊！ 最高啊，呢个你一定听过嘅 Angry Bird。 哦， 佢嘅要求嗱，第一位咧就系 Angry Bird， 平均嘅智商咧 即系唔需要好高嘅， 唔使平均95.8啫。第二位你都有玩过噶 Candy Crush。 哎呀，系啊！Candy Crush 只系需要去到96.4， 哦，但好多人中意， 系啊， 因为又系好似我哋睇啲剧唔使谂嗰啲脆脆地，都唔系噶，要谂噶，其实 Angry Bird 就唔 Angry Bird 其实都要噶、 啊， 我反而我中意玩咧，另外嗰两只 game 咧真系啱我智慧啊，一只咧就 系 刺客，另一只咧就系 GTA 啦，啲人成日都讲嘅，因为都系打交啦，揸住个车撞嚟撞去啦， 系 呢啲真系啱我啊，唔、 哎、 使用脑啊，真系 唔紧要嘅，唔紧要，呢个假期可以用脑或者唔用脑。得 听我哋节目系需要几多 IQ 嘅？ 一定超过100啦！好啦，下个礼拜见啦，交俾刘若英，所有伤我的人咯。 夜静轻很过，该忘的差不多，挣脱了，挣脱了，你。 相爱的人啊，心花怒放，还有什么可以阻挡年少轻狂？所有孤单的人啊，请用力悲伤，有谁流的泪能比你理直气壮？所有相爱